这首《新房客》是王菲与张国荣、梁家辉合作的影片《恋战冲绳》当中的一首歌曲，继续来听陈奕迅《浮夸》。 背负心遭得出一个情常人救我负义论成魔，你叫我做浮夸吧，加几声呵声也不怕，我在场有半场的话表演你看吗，旧铁丝底里蚂蚁眼泪淋花吧，一心只想你惊讶，我旧时似未存在吗，假装主打听日也艳影话我知现在存在吗，是我别再只看天花，我非你杯茶也可尽情地喝吧，别遗忘有人在为你洗沙， 这首浮夸写小人物，写小人物不被重视，写小人物一辈子平凡却又想不平凡，但却无处可以让自己受到理睬，越心酸越难过越郁郁不得志，便从委屈到怨恨。黄伟文的词写故事写场景，却处处透着一股邪气。这首歌曲一出，无数人猜测他究竟想写谁，是谢霆锋、陈奕迅，甚至是他自己呢？其实都不像，更多的则是讽刺，既是讽刺这种无才却又爱闲的人，也是讽刺这个压制人的社会。继续来听蔡琴《不了情》。

说渴望的有可能有希望，我没有说谎，祝你做个幸福的新娘，我的心事请你全遗忘。 说谎来自林宥嘉。以前总有人喜欢说他太年轻了，所以唱不出歌曲沧桑的意境。其实走过人生的人都知道，看似光滑的表面才真正是曾经千山万水的沧桑。用真实两个字来形容林宥嘉的声音最贴切了。这首歌曲头两个字一出来，听的人眼睛就湿了，可是他却又能够淡然的像是在说话一般，然后他唱得越平淡，你的眼泪就越不听使唤的狂流。有人说这首歌的曲子太普通了，其实这也正是说谎这首歌曲的厉害之处。这首歌不是要宣示什么路线，或者是传递什么教义，它是一个故事，一串画面，一部短片，以及一段岁月的缩影。继续来听蔡健雅《抛物线》。 确实说，我这样说，我不在乎结果。我对你说，我有把握，成功例子好多。人们虚假又造作，从哪都我们用真心就不会有差错。我没想过我会难过，你竟然离开我。世上越远越绝，只是错觉。我好想说，我只想说，我不要这后果。你说相对来说早开始终解脱，当初亲密的动作变成当下的闪躲，感情的过程出了什么差错。我没想过我会难过，你终于开我。青春的

陈洁仪是一个很冷门的歌手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有用心的去听她的歌曲，你一定会觉得她可以红起来，但是事实却是一直都没有红。很奇怪，虽然她是有相当实力的，不然歌神张学友也不会邀请她做雪狼湖的女主角，并且效果还非常的不错。她也曾经想要试图转换风格，但是却总是不成功。这是来自她演唱的《心痛》。继续要请您听到的歌来自曹格演唱的《寂寞先生》。那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了，我是舒雅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你的笑容是恩惠，世界难得那么于是追，要你陪，可惜本能终会将美丽汗水化成泪水。夜夜之所以会黑，叫醒人心里的鬼，再又睡。再隐晦，再体内是什么才把我摧毁，再伤痕累累，我可以无所谓。寂寞却一直掉眼泪，人类除了擅长对飞，我什么都不对。 Oh, I'm not okay， 我假装无所谓，只看不到心被凝碎，人在爱情里越残废，就会越多爱。非是智慧能够形容的魔鬼，他支配这行为，能摆脱寂寞，我什么都肯给，就像个傀儡，我可以无却一直掉眼泪，人类除了擅长颓废，做什么都不对。 Oh, I'm not okay， 我假装无所谓。 虽然也想和他说一说话，怎奈他一身寒冷 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。